睁开眼第一道曙光，转过身一刹那，绽放笑容吧。 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你最爱的是我，爱你为差一点走火，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美得我没话说。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 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 放肆 扩 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野。其实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有70%都是情绪，只有30%是内容。如果说情绪不对的话，内容就会被扭曲掉了。哪怕你有一肚子的情愫，如果没有良好的情绪，说的再多都只是发泄而已。所以才说情绪是智慧不够的产物。如果你希望两个人沟通顺畅的话，情绪是最重要的。 终于开始相信爱情不只是频率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点空间呼吸。 界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 今天看到一句话说，希望你能够为更好的东西焦虑。突然想到现在已经很少为某一件事情感到焦虑了，也许有时候还是为生活本身感到焦虑，但再也不会轻易的把自己局限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怎么都出不来了。这可能是成长的代价，也是成长的收获。心都熟透。

还好很多细微的事情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 忘了又想，恨了又爱，来了又走。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故事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吧，该为他想吧，爱虽然你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 我发现我吃东西越来越清淡了，对待人情世故也越来越宽容了，也慢慢学会不乱发脾气，学会了忍让，慢慢的有了一颗成长之心，也开始害怕听到任何跟病痛有关的事，最大的心愿变成了家人身体健康就好。相比一两年前迫不及待想要去看远方的那颗心，我现在更希望花十分之九的时间在温柔的灯光下给妈妈吃完一顿饭。可能人生在不同阶段想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

知名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蒋方舟。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比很多人要幸运，我看我周围的朋友，觉得有一些人他们远比我有更勤奋、更正直、更聪明、更有才华，读的书更多，但他们没有我少年成名的这个幸运，所以他们必须去做一份他们不喜欢做的工作也好，或者是维持一种很就是物质上低限度的生活。我觉得我比他们幸运。我觉得幸运的人一定要负有额外的义务和责任，比如说要坚持下去的义务和责任。对我来说就是不断的去写，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上升。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的幸运应该负有的一份义务，那这份义务就成了我现在的动力。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龙叶，一起关注本节资讯。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金丝猴35亿身价四年降至2亿，三好实地调甩卖或未赚取资产收益。品牌营销专家陆胜珍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好时做出对金丝猴的出售是出于对中国金丝猴所属渠道与经销资源无法有效整合，收购效益无法体现的一种考虑。出售金丝猴对于好时来讲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继续来关注雷军、董明珠赌约四个月后到期，小米空调引入格力班底。近日小米的米家互联网空调正式上市，主打智能，而这已经是小米第三次杀入空调市场。接下来关注，继腾讯入股中金公司后，再由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宣布斥资35亿元借助定增入股华泰证券。在此之前，京东刚宣布斥资4.83亿元入股安联财险，持股30%。去年10月，百度通过全资子公司全资收购黑龙江联保龙江保险经纪。种种迹象显示，以百度、阿里、腾讯、京东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正加速布局金融行业。好了，以上就是本节的969精英 news， 我是龙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这个时刻，音乐让耳朵灌满了红酒，人醉总比不上心醉，这颗心就跟着音乐荡漾起来了。灵巧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眼睛发亮，律动的音乐让我们嘴角摇摆，走心的音乐让我们回顾人生。不知道你这个音乐接收器今天又接收到了什么样的音乐能量。 住了呼吸，想沉入深海，凝视你竟然没一句对白，怕一眨眼一切都不存在，连做梦都有现实来阻碍，让一通电话任你去一猜，要你去感觉我内心摇摆，不过几天你就清醒过来，偏偏我痴心难改。心荡漾，余情未了的心荡漾，记得你微笑时的脸，让我有勇气孤单。呼吸荡漾，如果我什么都保留，更让你欢喜梦。 阻挡你在我心荡漾，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只可惜你无缘分享。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是我想要给你原谅。 好了，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娇羞带怯的脸庞，忍不住要捧在手心上，只是黄昏太短暂，眼看幸福夕阳要下山，如果是恋人总会一样，把彼此放在最美的地方，男男女女难，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拍打在温柔的岸上，不小心就容易迷乱。男男女女腻腻难难，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如果有一天。 果是恋人，总会一样，把彼此放在最美的地方。男男女女，你你男男，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拍打在温柔的岸上，不小心就容易迷乱。男男女女，你你男男，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如果有一天你会扬起风帆，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那里只有风。你你男男，男男女女，你你男男，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拍打在温柔的岸上，不小心就容易迷乱。男男女女，你你男男，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如果有一天你会扬起风帆，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那里只有风。 保证每天的睡眠是对自己健康的承诺，还能让你越睡越美哦。晚上十一点，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